我叫今日嘅信息做天堂嘅奥斯卡金像奖。嗱，今年世上嘅奥斯卡金像奖喺4月底已经举行咗。嗱，我相信在座嘅弟兄姊妹冇一位系参加地上嘅这个奥斯卡金像奖。但系将来喺天上嘅奥斯卡金像奖，每一位嘅基督徒都系有份参加。嗱，好明显，我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我哋基督徒喺天上嘅奖赏，天上嘅赏赐。嗱，有人话：咦，牧师乜你咁长气噶？你好似好新近先讲过，忠心嘅基督徒会被神奖赏5%。更加是忠心的是会奖赏10%。现在你又说又要讲奖赏。是啊，我以前是讲过5%、10%的奖赏，在马太福音的25章、路加福音的19章。但是今天要讲的不是基业。5%、10%的是基业。我今天要讲的是赏赐。基业和赏赐有什么分别啊？基业就是得到的人是我们基督徒和耶稣基督，我们和耶稣基督会得是一起得到基业，因为我们和基督是同为后嗣，正如罗马书的8章17节，所以我们能够同得基业。奖赏呢？奖赏是只是得信徒，因为信徒所能够得到的，能够进入天堂，得到神的赞美。等阵我们会说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冠冕，这些耶稣基督都已经得到，耶稣基督不需要这一切奖赏，他已经有。但是基业来讲，他还未是得到，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暂时是被撒旦来到管理。有一天耶稣基督会真正这样得到这个世界的管理权，就是好像诗篇的2篇和启示录的5章所讲，他会是承受这个世界，他会是统治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基督徒会得和耶稣基督一起来到掌权，一起来到统治，这个是基业。赏赐呢，只是给我们基督徒。另外有一样不同的，就是基业来讲是每个基督徒都有。虽然有些人会多些，有些人会少些，但是每人都有的，因为就是好像承受遗产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会得是得到基业。但是赏赐呢？今日嘅经文头先我哋读咗啦，哥林多前书嘅3章11至15节，唔系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得到赏赐，但系我哋有咁嘅可能系能够得到神嘅赏赐。嗱，但系有人可能会话：，咦，牧师唔系噃？你话马太福音25章、路加福音19章系讲基业，但系你睇睇马太福音嘅25章30节。话那个主人把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喂，那个仆人什么都没有拿到喎。如果我们明白到圣经里面所讲，没有讲到在外面哀哭切齿，在黑暗里面的不是基督徒，是讲紧在树地狱所发生的事，是黑暗的，是哀哭切齿。每个基督徒都有从神而来的基业，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从神而来的赏赐。另外有一样，就是基业和赏赐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有关我们地上的侍奉。究竟我们地上的侍奉忠不忠心？地上的侍奉忠心的话，天上就能够得到更大的基业，更大的赏赐。这个是成正比的。我说我们的赏赐就好像奥斯卡金像奖那样，一想起大家就会想到在红色的地毡上高有很多明星扮到很漂亮，穿到很漂亮，在领取他们的奖品。有人说：哎呀，牧师乜你这么市侩的，我们做基督徒不应该想着天上的奖赏的。好对不住，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神是赏罚分明的，我们是会得到赏赐。在诗篇58篇11节、62篇12节、希伯来书的6章10至12节、启示录的22章12节都有讲到， 耶稣基督仲亲自咁样系教我哋，我哋基督徒若果做得好嘅话，系会得到赏赐。例如在马太福音的5章11至12节，喂，若果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人辱骂被人逼迫毁谤，有福了，耶稣基督说应当喜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在马可福音的9章41节，耶稣基督又说，若果弟兄姊妹是有需要的话，就算你是给一杯水给他，你将来亦都会得到你的赏赐。路加福音的18章28至30节，马可福音的10章29至30节，都说到若果我们是为了神的国撇下一切，我们不单止将来在天上有赏赐，我们甘心亦都是会有很大的报酬。在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基督徒都要按住我们的行为去到神的面前来到受到审判。有人又会说，你一阵又说赏赐，一阵又说审判，究竟你讲紧乜嘢？其实讲紧嘅都是同一件事，有些经文是的确是说审判，有些经文是说赏赐。等一阵我们会详细一点来到解释。当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我们知道在这主内死了的弟兄姊妹就会复活，未死的弟兄姊妹和他们就会一起去到半空和耶稣基督相遇，我们的身体就会有改变，有荣耀的身体，然后我们就会被带到去基督的台前，神的宝座面前来到接受审判。这件事的记载有很多经文都有讲到，例如在罗马书14章12节，经文说，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去到神的宝座面前，将自己的行为来到是交代，将自己的事来到是讲明白，来到是向神表白。这个就是所谓的审判。这里所讲的不是罪的审判。在树哥林多后书的5章10节也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有一天都要去到神的面前，将我们内心的动机，每做一件事的动机都要表明出来，都要显露出来。在《以弗所书》的6章8节，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说赏赐，但是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知道在神的宝座面前的审判是有两个，一个是在到千禧年国度之前，就是在到7年灾难之前。这个审判是给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去到神的面前为我们所做的来到表白。这个不是罪的审判，因为罪的审判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是背了，耶稣基督是接受了审判，以致的审判不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罗马书的8章1节所讲，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必不被定罪，我们不会被定罪，这个不是罪的审判，但我们需要为了自己所做的去到神的面前来到是交代，做得好做得不好都要交代，做得好的有赏赐。但是另外有一个审判，就是在千禧年之后的审判。这个审判是给所有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要去到神的面前来到是被审判，这个是罪的审判，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要背回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来到是负责任。这个是非常之严重，感谢主，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罪来到是被审判。我跟大家新近先讲过以弗所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的2章8至9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哋得救唔系因为我哋嘅行为讲得好清楚，但系有好多基督徒读圣经就系停留咗喺二章九节，我哋要读埋二章十节。经文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哋得救唔系因为我哋嘅行为，但系得救咗嘅基督徒，真正得救嘅基督徒一定会有行为，一定有个心嚟到系侍奉神。但系若果我哋做唔到嘅话，做得唔好嘅时候，我哋就要为自己嘅行为嚟到负责，要向神嚟到交代，呢、这个就系所谓嘅审判。其实呢一个对我哋基督徒嚟讲系百利而无一害。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承担了，这个不是罪的审判，只是我们有机会去到神的面前来到领受我们的奖赏。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究竟这个颁奖这个奖赏的时候是几时。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二节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耶稣基督话：我好快就翻嚟噶啦。当我翻嚟嗰阵时，我就要照住各人所做嘅行为嚟到系有赏罚。嗱，呢一个时候系几时啊？系耶稣基督翻嚟之后。保罗亦都喺提摩太后书嘅四章七至到八节，佢话：那美好嘅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讲什么？保罗说有一日耶稣基督是会显现出来，会显现，当他是显现的时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就会得到有公义的冠冕。亦即是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几时会奖赏我哋啊？就是他翻到嚟显现嗰一日，他就会是奖赏各人。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几时是会翻嚟啊？他随时都可以翻嚟。他一回来，这个奖赏就会开始，你说是一件几令到我们兴奋的事，随时都可以发生。第二点，除了这个奖赏的时间，第二点就是奖赏的地点，究竟在哪里会举行。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说会在神的面前，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话会在基督的台前。基督台这个字原文希腊文是 Bima 这个字。Bima 这个字在说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三节是出现过，话耶稣基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来到是问话，当时比拉多就在那里坐堂。坐堂这个字就是 Bima 这个字，不是代表审判，是代表是有权威有权柄。你在一个地方搭一个高台，在上高摆一张凳，坐在上高的那个人就是有权威有权柄。圣灵在圣经里面所用的字都是听众所能够明白所认识的。基督台这个字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节，哥林多教会就在道哥林多入面，哥林多的出面就是奥林匹克的运动场。古希腊是很看重运动的比赛，就好像美国一样，我们又喜欢垒球啊、足球啊、篮球啊。现在世界的这个世运会就是叫做奥林匹克世运会。在说奥林匹克运动场，古代的希腊它的当中是有一个搭高了的台，这个台就叫做 Bima 台。每一个运动员是得奖的，就会被带到去这个 Bima 的台那里，然后在上高就会有花圈有奖赏是给他 所以鞭馬就是代表權威權柄，代表是一個得獎的地方。我們基督徒真的很幸運，我說過在主內我們只有機會被獎賞，但是沒有機會是被神來到懲罰，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就好像哥林多教會，一個這麼多問題的教會，保羅在《使徒哥林多前書》的4:5怎樣說啊？或各人都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各人都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每個基督徒，我們將來都要去到基督台前，來到是領取我們的獎賞。就是好像奧林匹克的運動員去到鞭馬台，來到是被獎賞一樣。其實兩個是非常非常之的貼切，因為就是好像一個運動員要付出很多，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夠得到獎賞。基督徒都是一樣，我們是要有付出，要有努力才能夠得到神的獎賞。不是好像現在美國的小學和幼稚園，以前小學和幼稚園我們讀的時候是獎賞頭三名，是吧？冠亞季。而家小學同埋幼稚園啊，人人得獎，驚嗰啲細佬哥唔得獎嘅心理會係唔平衡，所以人人得獎永不落空。但我哋嘅神唔係咁樣，我哋嘅神係賞罰分明。有人話：呀，袁牧師，你頭先唔係話去到神嘅寶座面前只有得獎冇懲罰嘅咩？呢個咪就係好似美國學校咁咯。你聽清楚啊！我是说只有得奖的机会，没有被审判的机会。我不是说人人得奖， OK？ 神是公义的，不是人人得奖，不是一视同仁，只是有机会能够得奖，但是没有机会是被惩罚。我们看完了得奖的时间，我们看完了得奖的地点，我们不妨看看得奖的情形是怎样。首先我們要看的就是誰會得獎。哥林多後書的5:10，說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這裡說眾人，是不是說全世界的人啊？有人說，咦，你要知道5:10是說誰眾人，你要看回前面的經文。在書5:1所說的就是那些現在在地上搭帳棚，將來會在天上有永存的房屋，是說誰啊？永存的房屋就是天堂，能夠進入天堂的是我們基督徒。5:5又說，啊，這些人是被神有聖靈賞賜給他們，來到是作憑據。有誰是被神是有聖靈賞賜作憑據的？是基督徒。在這裡5:9又說，啊，這些人無論是身內身外都會立志向是得主的喜悅。世人會不會希望得到主的喜悅啊？不會啊，只有我們基督徒。所以5:10所說的眾人是所有的基督徒。啊，有人說正咯，啊，所有的基督徒去到神的寶座面前，基督台前，真是好咯，我躲在後面，千祈不要擺我上台，千祈不要擺我 under the spotlight。 但是經文不是這樣說的，你看回羅馬書的14:12，各人要將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說明。每一個人都要親自單獨這樣去到基督台前，來到是表白，來到是交代，不是你可以躲在所有其他的人的後面。啊，這個是單獨來到是同神來到是見面，希望到時神會說我們是一個忠心良善的仆人，啊，應該得到我們的獎賞。但是亦都有可能神會說你根本是沒有盡到你做管家的責任。去到神的台前，基督台前，就是有關我們是不是一個好的管家，不是我們可不可以進入天堂。去到基督台前你已經是進入天堂，爭在你是有沒有獎的。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就讓我們見到神是賞罰分明。 在士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一至到十五节，请听我再读一次。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到那日审判的那一日，耶稣基督是会看穿晒我们所有行为，我们侍奉后面的真正的动机，无可遁形，他可以看穿晒。他是看我们的内心，他不是看我们的外表的行为，他见得到我们每个人真真正正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工程，我们的事工都会被显露出来。嗱，若果一个信徒是有真正的正确的动机来到是侍奉神，若果是做好事的话，他是应该能够是得到奖赏。什么叫做正确的动机？正确的动机就是你的动机是要来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如果你真真正正你的工作是要来荣耀神，你就是在这金银宝石上建造你的根基，你是会得到奖赏。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很简单，祂是要我们真心地来到侍奉祂，祂要我们来到荣耀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是得到奖赏。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都要很小心。当我们传达神的话语的时候，究竟我们在树将荣耀归给自己，还是将荣耀是归给神？人家听了你的信息，听了你的篇道，会觉得你好有智慧啊，定是觉得神是好有智慧？这样很重要。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都希望语不惊人誓不休，他们要讲出来的话是人家未听过，是要创新意，是与众不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是将荣耀归给自己，定是将荣耀归给神？的确这些人所讲的道是很好听，很动听，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要动听，因为要创新意，以致是解错了经。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圣经的权威在哪里？圣经的信息的能力在哪里？在神的话语，不是在解经家的身上。所以我很多时候我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当我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时候，真真正正得到荣耀的是谁？是神自己，是神的话语，是圣经，不是人的智慧。当我们是真正倒空自己，愿意侍奉神，将我们倒空自己来到愿意侍奉弟兄姊妹的话，我们所建立的根基是能够经得起考验。一个真正虔诚过住敬拜过住圣洁生活的基督徒，一定是能够得到神的奖赏。但是相反地，若果一个基督徒他是只有外表的敬虔，外表的行为，有一天他去到神的宝座面前，一切都要被显明出来，一切他都会是被神拆穿。当时你就会发觉，原来你自己所建造的根基根本是草木和芥，经不起考验。有可能我们是会失去部分我们的奖赏，甚至有可能是失去全部的奖赏。这个的意念就是好像一个人是从火灾，他的屋着了火，他是一个人是逃跑出来，他是走甩了，逃脱了，他是全身是糯味，全身是窿味，但是他是没有受伤，他是走了出来。但是他一生所建造，他全部所积蓄的都是在那间屋那里全部没有了。我跟大家以前讲过 Adrian Rogers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牧者， 当他是解释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他讲得是更令人是扎心。他说不单止是你一生的积蓄，可能连你的家人都在里面烧死了。原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是啊，你自己得救，你自己走甩了，但是你因为你没有好的见证，你的家人不肯相信，以致他们全部在烧死了在树间屋里面。嗱，呢个真系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好多时我哋都好容易就系瞒骗自己，以为我哋自己嘅侍奉真系出于真心，以为我哋嘅侍奉真系出于真意，以为我哋甚至系好勤力喺度侍奉神，我哋好肯定咁样话我哋自己所建造嘅就喺树金银宝石嘅上高，但系其实。好可能我哋喺度建造嘅只不过係草木和街。点解会咁样啊？因为我哋係冇用到神嘅标准嚟到係侍奉。神嘅标准係乜嘢啊？要我哋有一个纯正圣洁无我嘅心嚟到係侍奉佢。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当我哋侍奉神嗰陣时候，我哋要好小心。千祈唔好浪费时间。去建造一切的嘢喺树草木和街上高，以为自己喺树建造紧金银宝石。呢一切，若果我哋系有冇一个正确嘅心嚟到侍奉神，一切都会失去，一切都会系白费心机。嗱，讲完咗我哋被奖赏嘅时间，讲完咗我哋被奖赏嘅地点。同埋奖赏嘅情形，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奖赏嘅种类有几多。嗱，喺度睇睇呢啲奖赏系乜嘢之前，我再要讲一次，去到基督台前唔系话我哋能唔能够进入天堂，每一个人都已经进入咗。我哋成日都听埋好多个笑话，有使徒彼得喺度呢一个天堂嘅门口。把守住个天堂的门口，要问你话答啱咗先俾你进入天堂。嗱，呢度所讲嘅唔系呢啲，每个人都已经系进入咗天堂。嗱，喺《哥林多前书》嘅9:25话俾我哋听，我哋有不能毁坏嘅冠冕系等紧我哋。而喺度新约话俾我哋听，一共系有五顶冠冕啊，我哋可以得到。呢五顶唔系唯一嘅冠冕。只不过在圣经里面是有名字给他们。我们来看看第一顶的冠冕，就是胜利的冠冕。在哥林多前书的9:25，保罗说就是好像当时那些运动员来到竞技来到比赛，他们都希望得到冠冕，但是他们得到的冠冕都是会扭坏。我们基督徒将来得到的冠冕是不会扭坏。所以这个冠冕亦都有人叫它做胜利的冠冕，或者不能够扭坏的冠冕。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的9:26-27，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心，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说我是过住有自制的生活，以致我是能够是得到神的奖赏。我们要知道这一节的经文讲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后面的背景是怎样。原来古代的希腊是有两个运动的竞技，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另外一个就是 Isthmian。Isthmian 这个的运动会是在哥林多来到举行，所以对哥林多教会是非常非常之熟悉。每一个的运动员都要被训练10个月，是很严格的训练。去到最后的那个月，将会是去到哥林多这个地方，是被他们的教练在运动场在树这个健身室来到是受到很严格的训练。而赛跑就是在到所有竞技当中最受人欢迎的项目之一，所以保罗时时是用赛跑来到形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人会不断地训练而不是志在希望得到奖赏， 我再讲一次，冇人会不断去训练而唔系志在希望得到奖赏。正如保罗所讲，好多人赛跑，但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奖。哥林多前书嘅九章二十四节，嗱呢个就系我所讲，同美国学校系好唔同。人人得奖永不落空，但系保罗话，多人赛跑，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奖。一个希望得奖嘅人系会不断咁样去锻炼自己，就系好似 Ironman 嘅嗰啲运动员一样，花好多嘅时间、好多嘅精神嚟到希望得奖。而他们所得到的奖是会扭坏，但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奖是不会扭坏。但是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就好像美国的学校一样，想着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人人有奖，永不落空。但是不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赛跑的人很多，只有一人能够得奖，就是说我们都应该是要有付出，要是努力才能够得到。有很多人都会说、我真的有付出的，我真的很努力的，我真的很努力侍奉。是啊，可能你是有侍奉，甚至你是很努力去侍奉。但是你认不认识你侍奉那一位？有人说我当然认识啦，我知道了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我知道了圣经里面有关神的故事，我认识这位神。真是我说的认识是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创世纪的四章一节说，亚当认识夏娃，跟着发生什么事？生了该隐出来。我们认识神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只是我们只是认得耶稣基督，我们只是认得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所侍奉的是哪个？我们要真真正正认识他，就好像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所讲，要真认识耶稣基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现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引诱，甚至我们的家人都是引诱我们，是没有时间来到是亲近神。如果我们真的要得奖的话，可能我们是要是做很多事是我们平时不会做，我们会早点起身，家人未起身我们就去读神的话语，可能会要等到家人睡了觉了，没有人来都是 distract 你、你去读神的话语。可能你是要撇开世上很多的事、引诱你，例如是看电影、电视、甚至读很多是不等使的书，用时间来到是亲近神，你才能够是真真正正是得到奖赏。就是好像一个运动员，好像 Ironman 的运动员一样，如果我们不去付出，不去训练的话，我们是永远不能够是得到奖赏。保罗说，他说我过住自制的生活，能够是得奖。去到这个、末世颁奖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都会发觉自己的生命没有，在地上的生命没有一个自制的生命，以致我们是不能够得奖。怎样要有一个自制的生命啊？就是我们要在生命当中有优先的次序，是将神放在首位，不是将其他我们生命当中的东西放在首位，不是我们将自己放在首位，不是将我们的儿女，不是将我们的孙仔孙女放在首位，是将神放在首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六至到二十七节说，我攻克己身，我叫身服我。若果一个不能够自制的人是不能够是得到奖赏。第一顶我们看了就是胜利的冠冕。 我们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奖赏，相信自己心里有数。 我们不妨看看第二顶的冠冕，就是公义的冠冕。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八节经文说，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生命的冠冕，是给我们，是给那些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渴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就快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是用运动员所熟悉的术语，赛跑的术语，他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我所守的道我已经是守到了，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冠冕是给所有忠心等待仰慕耶稣基督回来的人。相信我们很容易就说自己是渴望仰慕耶稣基督回来，但是只要看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金钱，怎样用我们的时间，怎样用我们的精神，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同这个冠冕有没有份，有没有缘。除了胜利的冠冕，除了公义的冠冕，还有喜乐的冠冕。在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十九节，保罗说我们盼望我们的希望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跟着他就自己回答，他说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跟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二十节，他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说说什么，我们要知道你们和 我们是什么的意思。你们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收信的人，是保罗带领他们信主，我们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保罗在这里说，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在主的面前站立得稳，他说我们就有荣耀，就有喜乐。所以我们见到喜乐的冠冕就是能够带领人信主所得到的冠冕。我们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过多少人信主？我们最后一次同人分享神的话语，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又是几时？喜乐的冠冕亦都是将来去到天堂，你能够见到那些被你带领信主的人在天堂，你想一下是有几大的喜乐在天堂，这个就是喜乐的冠冕。除了有胜利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喜乐的冠冕，还有生命的冠冕。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启示录二章十节亦都有提到生命的冠冕，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胜过试验试炼的人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些人是为了主来到是受折磨受苦甚至是死亡，他们怎能够是忍受这一切？在说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爱主。我们见到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受苦的人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有一天在基督台前，神是会亲自地安慰这些受过苦的人，是将生命的冠冕是赐给他们。最后一顶的冠冕就是荣耀的冠冕。我就最喜欢这一顶的冠冕，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给牧者的冠冕。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四节说，到了牧长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见到再一次是几时颁奖的？是牧长显现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再次显现的时候，这个颁奖的仪式就会举行。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二节前面的两节经文，经文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每一个真正的牧者，他如果是真是甘心乐意来到是牧养他的羊群，都是能够得到这个冠冕。但是我相信这顶的冠冕不单止是给牧师，还是给那些所有愿意真心乐意去带领弟兄姊妹的。无论你带领的是主日学，无论你带领的是查经或者是小组，如果你是真心乐意去带领的话，你亦都能够得到这一顶的冠冕。那我们见到神给我们的赏赐真的非常非常之丰富。这五顶的冠冕不是唯一的冠冕，只不过在圣经里面是有指出他们的名字的冠冕。那我们记得不妨看一看这些冠冕究竟有什么意思。有很多神学家都说这些冠冕可能是有别有意思的，有寓意，有灵意在里面。你知道我不嬲解经都不喜欢用寓意灵意，当然圣经里面是有些寓意灵意，但如果我们什么都用寓意灵意解经的话，不如将部圣经抌出门口，因为你可以是令到圣经讲任何你喜欢听的话。所以我是喜欢用字面来到解释，如果用字面解释的话，就完全知道了神的话语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相信这顶是真正的冠冕。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我们有君王的身份。如果我们有君王的身份的话，这个冠冕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很贴切？所以我认为真是个冠冕。另外在这里启示录的四章十节说，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我们都会将我们的冠冕摆在耶稣基督的宝座的前面。我相信这个是符合历史文献的这个记载，因为根据历史的文献告诉我们，在这里古代打仗，两个国家打仗，一个国家打胜了另外一个国家，输了那个皇帝就要将自己的冠冕拿下来摆在这里打赢他的那个皇帝的宝座的前面，所以绝对是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冠冕。但我相信这些冠冕的后面亦都有永生的意思在里面。讲到生命的冠冕，就是说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讲到话喜乐的冠冕，就是说我们得到永远的喜乐在天堂。讲到公义的冠冕，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永远的公义，亦都是能够得到永远的胜利，永远的荣耀。我讲到今日的题目叫他做天堂的奥斯卡金像奖，就好像明星领袖奖品一样。我相信这个可能都有圣经的根据的。在说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三节，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在说讲有个这个通天堂的信息，其中一个的分享叫做天堂里换汤换药的人。我讲过我们将来在天堂可能真的我们的身体会发光，而但以理告诉我们听，所有传扬神智慧、传扬神话语的人，他的身上都会发光。我相信越是忠心侍奉的人，我们身上的光芒会越大。还有第四点，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是讲过奖赏和基业不同的地方，但我亦都讲过奖赏和基业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两者都是你地上有几忠心，你在天上就能够得到几多。我相信基业是和管理统治有关，我相信赏赐是和我们在天堂侍奉有关。越是得到赏赐，越是得到冠冕多的人，我相信他侍奉的机会亦都会是越大。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想同大家一共是睇三点。 第一点就是千祈不要意图用外表的善事，用外表的行为侍奉来到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不会得到。头先我们所讲这一切都是建筑在草木和佳的上高，当神我们去到神宝座的面前，一切都会被显现出来。在说马太福音的六章一节话，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讲过，在说启示录的四章十节，经文说二十四位长老，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二十四位长老就是教会，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必俯伏在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的面前。千祈不要去到天堂才发觉自己手上完全没有冠冕，两手空空，好像拿着 两梳蕉那样去到神的面前。那段时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都会后悔，为什么我在世上不多一点来到是侍奉神，争取多一点的冠冕。还有第三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好像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 他的这个心态，他侍奉神的心态。他在非洲做宣教士有33年那么长，当他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的家乡的人都称赞他，待他好像明星一样，又一次给我们见到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很相似。但是李文斯顿他自己讲什么？他说对我来讲，神能够差派我有这个这样的职分是我的喜乐。他说有很多人说我在非洲这么长的时间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说其实我欠神欠主的债是很大很大，一个巨大的债，我是永远没办法可以还。他说我只不过是做这一小小偿还这一点点，他说这一点怎么可以是说是牺牲，他说这一点都是我的荣幸。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心来到是侍奉神，就是好像李文斯顿一样，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来侍奉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有奖赏的盼望，有奖赏的教导。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世上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我们在地上是有几忠心，我们将来在天上就能够是有得到几多的基业，几多的奖赏。愿意我们是都好像是李文斯顿一样，当我们是侍奉你的时候，有一个喜乐，有一个荣幸的心态。愿意我们将来都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